今日咧就遲咗少少，咁咧就因為又係趕制呢個兩大呢個香港兵馬俑神獸啊，咁咧就係呢個連珠，咁啊大家 未點 精 嘅喎，呢兩個都 啊唔係啊，呢個憤怒相 啊， 咁啊同呢個嘅即係嗰啲佛教面具、藏傳佛教面具一樣，有慈悲相，有憤怒相， 哦， 有呢個可愛相，咁呢個咧，琴日嗰個就可愛相。咁呢個咧就係憤怒相，俾大家睇下啦。嗰，那個嗰隻眼仔咧就係好唔同嘅。咁啊，通常佢揸住把菜刀嘅。係 啦，呢個關公眼啊。 啊，咁咧就而係呢個 Pippi 咧就係，是，呢個新版本咧就係，是，用噴油方式上都有一定難度。咁啊，希望咧就可以咧有多啲嘅 creative 嘅出現啦。咁我哋就琴晚呼籲完之後咧，今日就有好多嘅年青嘅即係學生啊讀。藝術啊、設計啊嗰啲咧就嚟幫手嘅，咁好感謝佢哋咧，就同埋朝早咧就亦都有好多嘅聽眾咧就嚟支持我哋，即係有啲做識得做呢啲玻璃纖維嘅人。 哇，其實我想問你嘅 Pepe 嗰個，你起咗幾個帽？其實你咁多唔同嘅相喎。 帽就一個，但係咧嗰個上色嘅設計咧，哦，就可以變化嘅。 即係你上色，其實你唔同嘅表情，其實可以通過唔同嘅上色做到嘅。 係啦，咁就另外就係，譬如嗰個連珠隻眼咧，我哋都有變化嘅。係。咁啊，呢個畫上去，但係遲啲個眼位會開咗佢嘅。 嗯。 咁咧就係可以戴住佢之後可以睇嘢嘅。係。啊，咁咧就呢個成個嘅大工程嚟嘅，其實真係。係。係啊，吸呢，這個即係。天拿水都吸到個人精神亢奮啦，真咁咧就希望啊，十二月八號呢個人權日嘅遊行裏邊咧，見到大家。咁如果大家想見到呢啲嘅連珠軍團啊， 嗯， 同埋呢個 Pippi 軍團咧，咁就密切留意啦。咁就十二月八號嘅人權日嘅呢個維園。去遊行去到，好似改咗做遊行嘛？而家係 遊行，原本就係集會嘅。 原本集會係啦，咁就由維園遊行去呢個嘅遮打花園。 嗯， 咁有好多朋友咧就係，是，會響應嘅，我知道，因為上一次咧星期日放催淚彈嗰次咧， 嗯， 嗰，那個都成35,000人， 35,000啊， 因為佢係有不反對通知書咧，咁就多啲人出嚟。咁我希望亦都係今次可以咧，就係，是，咧通過。一啲嘅 creative 嘅嘢咧，令到大家咧感受到香港人嗰個嘅，除咗唔放棄之外咧，仲有咧就係，你越係有一個嘅即係輕鬆幽默嘅態度去面對呢啲嘢咧，嗱，好多人就對法律抗爭咧都有好多唔同嘅意見，咁我覺得就唔係互相排斥嘅，咁有啲人咧覺得要用悲情，咁但係我哋亦都希望可以咧就係咧，因為你個抗爭融入生活裏邊咧，就一定係要有一個嘅即係。你起碼 enjoy 嗰樣嘢，有啲嘢， 咁梗係啦，咁梗係啦。同埋你開心咧，其實係令到成個社區，其實嗰，那個向心力啊，對個運動嗰個叫做係即係點講啊，即係，就是，大家個團結好多嘅，就係。 咁呢個亦都係我哋六月九號咧，我哋上城寨人，我諗都會記得咧。我哋六月九號上街咧，六月16號啦。 係。 嗰次仲多人咧喺維園嗰度舉牌啊，咁亦都好耐。 但呢個重好多喎，呢個 好耐冇召集呢個城寨人出動啦。咁啊，今次可能就要大家幫幫手啦。咁有一定難度嘅，但係我哋今次係個即係一路升咧，好似香港人咁。初初就舉呢個 A3 嘅紙牌，咁啊越嚟越進步啊，其實。咁好多嘢咧係你諗到係會好多人去幫你去實現嗰樣嘢。呢個我相信到而家。亦都係個成個運動咧，一路即係點解屢創新高就係咁嘅原因。咁，我哋都冇諗過美國會簽署呢個人權及民主法案噶嘛，係嘛？咁你諗下，之前好多人都話，我自己都估計會唔會 你首先賣咗啦嘛， 就係呢個參議院啊。係啊，我記得有一次我哋就講呢個參議院嘅多數黨領袖呢，這個麥康諾。就究竟會不會因為他老婆趙小蘭在大陸的生意利益的問題？ 坦白說，其實那個 moment 我們都可能對，但問題就是說之後其實確實是很悲情的，香港是由中大跟著由理大，而確實你去到最後尾參議院通過的時間，你看到 George Hawley 他說，喂，其實就是點名就是 Poly 的情況令到我們不得不去即係嚴足，即係好簡佢咁緊急去處理呢單嘢，其實就咁解啊。 即係佢用 hotline 嘅方式咧，即係話先幾多時間裏邊冇人反對或者要求 vote 嘅話咧，咁就過啦咁樣。即係我哋叫做 negative rating。 唔係呢個其實我覺得係俾到我哋啟示咧，其實就係人定勝天啦。 即係我哋當其時就係見到真係個希望係好渺小，其實係正常情況下，其實我哋自己本身都失算啦。即係其實我哋好多時候都講過就係話，係咪應該即係休息一下咧？咁然之後就創造一個比較和平嘅氣氛，去通過呢一個香港民主人權法咧。咁其實嗱，勇武嗰批佢哋唔係咁睇啊嘛，其實係佢哋係堅持就話唔可以停嘅。係嘛？嗱，咁其實確實最後尾我哋見到就係話和勇之間嘅互動同埋結合，真係推動到成件事喎。其實係 呢個亦都係同個形勢發展有關，亦都係一個互動嘅。好多時大家笑阿燈神咧、阿蕭生咧，我覺得就唔係當然大家攞嚟做呢個即係講下笑冇所謂，但係咧千祈不能夠咧就係用一種咁樣嘅方式咧去將好多時事評論嘅人咧去即係 label 咧就係即係我覺得係。因為那個時勢是可以改變的， 是啊， 嗱呢個正正就係我哋都登過啦， 係啊， 係嘛，我哋都話喂參議院可能會拖嘅喎，拖到聖誕之後。 唔係咁，確實嗰陣時嘅情況，佢就真係想拖啊嘛。嗰當其時嘅 body language 就係 係啦，咁所以就嗱，before 落去之前，好多聽眾問我哋嘅 PayMe 係咪唔 work 咧？咁事實上我哋有啲嘢咧要同銀行嗰邊 clear。咁所以話俾大家聽，如果你係支持我哋嘅咧，仲用呢個 FPS 轉數快262964040就喺我哋上邊呢個嘅。這個 number 這裡呢就有了2629640用 FPS 的方式來去支持我們。剛才我們講到就是那個登不登的問題，我覺得你怎麼知道他們會瘋到這樣呢？ 是啊， 是不是你很簡單，你將時鐘校回去轉頭，在11月11號在西灣河開槍，是不是11月11號 是不斷都火上加油。其實最初就是周梓樂事件先的， 周梓樂就係上啱啱嗰個11月11日之前黎明行動開始之前嗰、那個 已經好憤怒 嗰個星期六，我記得好似係應該係嗰個星期六嚟嘅，係周梓樂墮樓事件係。咁唔記得咗星期六定星期日？ 禮拜五啊，禮拜五當日就去咗嘅。禮拜五當日就去咗，然之後你見到一年禮拜六日都有一個悼念嘅集會啊，我記得係。 佢好似係阿趙家賢被咬耳仔。 趙家賢係禮拜六啊，好似 之後 嘅。咁禮拜六定禮拜日啊？ 係啦。我記得我就去太古城，然後就再入將軍澳，而我入將軍澳當晚就是周梓樂墮樓啦。咁然後跟住隔一日就是西灣河開槍啦，就是交通警槍擊被人影到，喺手無寸鐵的年青人被交通警槍擊。咁然後跟住就越嚟越癲啦，就係進攻中大啦。 被槍擊嗰個叫傑健仔嘅都係，但係好似佢而家就出咗院㗎啦。 健仔被槍擊之後咧，跟住就進攻中大啦，就去到11月12日、13日， 我記得就係。 係啦，就係星期二11月11日星期一嚟。 因為我好記得當日咧，就原本就做節目嘅，咁但係你入咗去成中大，咁變咗就係 suspend 咗啦。 因為11月11日就好記得嘅，因為我生日嚟嘅，咁啊走出去呢個西灣河食出嚟蛋，咁然後跟住咧就去到第二日咧就係翻去中大去，因為當時已經見到即係、就是、大家我諗相信中大畢業嘅人都對學校有好深厚嘅感情。 啊，原來知道而家魏爾山都係中大畢業 喎。係，佢同我同屆嘅，不過佢係新聞系。 係啊， 咁咧就好多嘅，其實好多人都入咗去嘅，有啲名人都冇出現嗰啲，冇出冇話俾你聽嗰啲，咁就。王維基啦， 係啊， 啊王維基就英文系嘅，啊同阿何安達同屆，咁入到去之後就發覺哇癲到咁，校長都 TG 俾人， 係啊， 跟住副校長又嚟，咁當時我已經判斷我話佢嘅戰略目標係乜嘢咧，我都估唔到啊，即係點解會癲到咁啊？ 其實就嗱，坦白講，即係佢 我覺得有個偶然性喺度， 佢哋要對付兩間大學咧，其實。本身如果你話講嗰個目的嚟講，其實合理嘅，即係佢就其實一早知道嘛，收集到情報就係話你哋係想持校佔路啊嘛。咁當其時其實最癲咧，或者其實嚴控得最犀利咧，其實就係朝頭早 Poly 先嘅，其實係 Poly 就係報咗重防，所以先佢哋先喐唔到。咁但係問題就係話你唔夠蓋冚啊，咁多個煲係嘛？咁變咗就係其實佢晏晝已經打 中大。佢係浸會中大，城大理工。 係啦，係啦。佢當日係打朝頭早就係當日打 City 同埋中大先嘅。朝頭早打 City， 晏晝打中大，然之後當日禮拜二咧就成日打中大嘅。我記得就係咁。然之後嗰日咧，即係禮拜三咧，就係、是、打浸大，同埋就係、是、Poly 就開始啦。係 啦 ，Poly 開波。 係啦。 咁就嗱，大家諗翻轉頭咯，我覺得打都有唔同嘅方法打噶嘛。其實你可以係制止佢呢啲堵路行為啦。你可以更加激進啲，就係要拘捕曬所有示威者啦。咁你一定要進攻校園啦。如果你拘捕曬所有示威者， 咁而呢個我覺得個激進化咧，警隊激進化嚟嘅，其實就係我覺得同呢個鄧炳強上場有好大關係，就係因為佢要為自己呢個即係以壯聲威啊，新官上任就大舉拘捕示威者，作為北京獻俾北京嘅一個獻禮。咁所以你見到進攻中大咧，段崇智亦都我知道咧係聯絡咗警隊嘅高層，其實唔係淨係馬鞍山嘅指揮官嘅。但是 call 不停，是一個 tactic 嚟嘅。一方面啊 ，OK 得啦，停啦，停啦，停啦。我唔信38樓灣仔警總係指唔掂一個馬鞍山分區嘅指揮官。如果你話俾我聽呢個係紀律部隊， 如果入邊有解放軍，你咪指唔到咯。 如果呢個係紀律部隊啊，我唔相信係指唔掂。但係佢喂，佢應承咗段崇智，跟住應承咗吳基培副校長。兩個都是被人 TG 的，其實去到現場。 唔係，但我記得吳基培仲喺度話啊嘛，話呢啲咩味嚟㗎？跟住其中有一個學生就話：呢啲就係你哋學生日日聞到嗰啲嘢嚟㗎啦， 咪催淚彈味咯。係 啊， 係啦。咁點解咧？就係我覺得佢根本上個目的咧，就係一個震攝嘅作用。咁震攝作用之後咧，就係咧令到你班友仔咧，就係咧第一就唔敢出嚟啦。二來係咩咧？就係咧係方便佢入去咧去拘捕，所以佢曾經進攻過夏丁基運動場。他拉了五個學生，他的是一個目標來的，進去拘捕人。很多人以為會不會那麼瘋啊，中大的山城怎樣圍城怎樣進攻啊，這樣他沒想過他進攻不到的。其實原因就是因為他不會 assume 到他救援中大的人數是多得那麼緊 要。是啊，其實他就是欺善怕惡，即是打中大和打坡列之間的分別就真的欺善怕惡。中大多人聲援，他呢就其實鏡住鏡住，但是坡列呢他去到那麼狠那麼毒呢，佢圍得咁絕咧，就係因為見到你開頭其實佢個 course 唔夠靚啊。因為其實大家都覺得就係、是，我都有啲同學，我以前有啲同學都同我講啊，喂，其實你手嚟做乜啊？根本就唔值得，間間大學都撤啦，咁你留喺度做乜咧？佢哋嗰陣時係其實咁講嘅，好多人都係咁講嘅，就係、是、咁變咗就係覺得，即係其實如果你自己本身你守得贏第一日，你走就最應該，你第二日守嚟做咩咧？即係佢哋係咁樣講啊，佢哋係咁樣講啊，所以點解？會佢勢孤力弱，而差佬就係見到你勢孤力弱，然先恰你，就係咁解啊嘛。 但係佢亦都製造咗一個嘅危機，就係咩咧？喺第二日嘅夜晚黑聲援嗰陣時咧，係警察喺呢個嘅碧街油麻地一帶咧，係相當之瘋狂啊！ 係碧街嗰 個人踩人，六層人踩人嘅一個慘劇。 碧街就係十萬人。就聲援理大，咁我都喺度嘅。其實我好彩走得早嘅啫， 冇踩到你。 我走得早，起碼走五分鐘啦。咁我係上咗小巴，然之後睇住啲人啦，係咁瘋狂咁跑。喺嗰個彌敦道嗰度瘋狂咁跑。 每五秒射一槍嘛，速率。 係啊，好快啊！好彩我真係走得早啫，其實係。 咁嗱，呢個咧亦都係咩咧？我覺得警察呢種嘅極端行為咧，可以咁講，係同呢個新嘅警務處長上場之後咧，嗰種急於立功嘅心態有關。 係啊， 我覺得佢成個 game plan 係咁樣嘅。而家望翻轉頭，但係咧有好多 side effect 出到嚟咧，佢亦都控制唔到。所以點解咁多人做燈神咧？個原因就係咩咧？你諗下啦，其實佢當日喺理大攻佔理大事件裏邊為而不攻，然後咧就專打救援嗰啲人。係，咁佢就壯大咗佢拘捕嘅人數。嗱，我覺得嚇。在救援理大裏面被拘捕甚至被起訴暴動罪的釘入的機會很小，但他要製造一個大舉拘捕的結果出來，這個就是交給共產黨的一個 report。 他 不單止震攝之餘，就是說你看我一上場拉過千人都是暴徒，但其實那些所謂暴徒是什麼呢？就只不過在佐敦在油麻地出現準備去聲援的普通市民，根本就不是什麼暴徒，但是他就起訴二百多人暴動罪在那裡。那這個就是他的目的來的，我覺得。他不是目的不在於理工大學裡面的中學生，他一定有卧底在裡面。他怎會不知道裡面是什麼人呢？他就是要大舉拘捕的是外面的人。所以圍點打援就是這個原因，就是專打那些救援的人。 對，因為其實你自己本身呢，如果你自己本身是活躍於即前線的話，你見到Polly這樣的情況，你是禁不住自己的，你自己都覺得不忍心的。 不忍心， 不忍心看著他們在裡面被圍的，所以你怎樣都好你都會出來。所以其實你見到他造成一個這樣的局勢，其實當然聰明，他是 maximize 可以出來的人，亦都一次過看清究竟你們可以動員的兵力有多少，你那個勇武派的動員的兵力有多少，有多少屬於真正的勇武，有多少是屬於純粹和理非然後臨時撐場的。 我經常都說他這個警隊的這個這樣的思維 圍模式咧，係一路由六月坐到而家。因為你用反恐模式，恐怖分子就有 membership 嘅，我話俾你聽。因為恐怖分子係地下組織嚟嘅，佢哋所捉到就猖獗嘅，所以佢哋個 membership 係好嚴格嘅。你派俄仔入去滲透，同黑社會一樣。你要攞到嗰個龍頭嗰本花名冊，就等於當年滲透香港最大幫會一樣。然後呢個卧底就上庭去篤出嚟，呢啲就係名冊裏面嘅人啦。呢個就係對付黑社會同恐怖分子嘅方法。 即係如果恐怖組織咧，佢哋係即係有限嘅嘛，人數係。 係啦，佢唔會無限咁增長嘅。 但問題就係話，如果你 即係塔利班都好啦，唔會無限咁增長。 你全民抗爭，其實嗰個係取決於嗰個道德感召嘅影響力。 如果公民社會嘅社會運動咧？去對抗暴政咧，好似阿 Anthony 所講啦，佢嗰個身份係流動嘅 ，be water。 係啊， 我想問今日好多中學生上咗前線，你問佢六月十二號最做緊乜嘢？佢打緊機。係。七月開始出嚟， 七二一 開始出嚟，八三一出嚟，喺呢個太子站悼念，係咪？有啲甚至可能係再後啲去到十一先出嚟，然後由第五排企下企下企到第一排。 係啊，係啊，係啊。 所以我就話你咁樣嘅方式係驅之不盡，所以呢個香港嘅政治反嘅悲劇咧，係呢個我相信啊，可以咁講啊，係成個香港歷史上邊最慘酷嘅一役嚟嘅。 哦，當然 係比起1966、1967或者59年嘅右派暴動係更慘酷嘅。 所以啊，成哥講得冇錯， 係一個大災難嚟 嘅。成哥講得冇錯㗎，呢個係二戰以來最即係最嚴峻嘅事件嚟㗎嘛。 因為你根本就係用一個反恐嘅方法去對付一個公民社會嘅運動，好多嘅專業人士企下企下，和你 lunch 開始俾你搏。和你拉扯中環俾你搏完，跟住佢去救援理大，跟住俾你拉埋告暴動罪。你諗下就係咁樣嘅模式，但係而家嘅警隊嘅執行嘅方式，所以佢係不斷犯錯嘅就係咁。佢以為拉曬啦，理工一役，跟住個 game plan 係咩啊？星期日投票，六成投票率都打殘你。個 assumption 就係咁。中聯辦嘅數據分析嘅結果就係咁樣，要六成投票率，然後大約240多萬人投票。佢唔單止喺嗰個嘅票數裏邊贏你，佢甚至嗱，你只要將而家兩個得票，將個投票率減 10%， 然後新增嗰 10%， 你當百二之分，你就知道佢係會贏。 其實就係佢將嗰個投票率定喺六成， 六成佢嘅票數 就買大細。咁但係問題咧就在於，其實佢當然佢自己有理由，充分嘅理由覺得自己贏啦。因為確實佢哋增長嗰個藍絲嗰個增長嘅投票率啦，喂，那個票數係50%。 嗰個唔係增長，嗰個係中票。 嚇，我知道。 係每一年中50,000票，四年就200,000票。 誇張，喂，中到你屋企都有 啊！我屋企都中到有。你諗下，阿 Lance 個對手葉文斌。喂 ，Lance 1,000多票打敗佢好犀利，但系人哋嘅票嘅增長係好犀利嘅，其實 好犀利啊！ 只不過係增長嘅幅度唔夠市民嗰個憤怒，嗰個憤怒嘅浪潮係點嚟咧？就係亦都係咩咧？所謂福係禍所以，禍係福所歸啦。佢以為咁激進嘅鎮壓手段，然後再加埋投票打敗你，你成個運動結束。但係結果係乜嘢？佢咁激進嘅警察手段，結果係令到投票大舉失敗，大潰敗。 而且佢另外一樣嘢失算嘅，就係同你玩攬炒嘛，即係將你嘅攬炒咧推到極致。所以點解佢要封紅隧就係咁解？ 點解區議會選舉之後紅隧忽然修復成功，跟住港鐵竟然翻翻去正常嘅夜晚黑收車嘅時間，撲你個街！12月2號開始， 因為過咗投票之後個 係乜？你擺明我都話 政治利用價值已經完。 喂，大佬，你成個政府機關算盡，但係我覺得今次係咩呢？市民根本對政府係不信任， 冇信任， 對警察不信任，所以佢呢啲所有啊，包括破壞紅隧嘅行為，看在市民眼裏嘅話咧，根本大家都知道係交翻工好唔方便， 冇錯。 不過佢哋唔會遷怒於示威者，呢個佢亦都係估計唔到嘅，我覺得。 我諗佢哋可能會察覺到有些微嘅民意逆轉啦，但係嗰個逆轉唔夠。 我話俾你聽，就算啦，我相信啊。中聯辦日日做鋪，特區政府委託嗰啲咪垃圾大學日日做鋪，但係嗰啲市民一聽到你打嚟問，我就話俾你聽，有好多甚至係假答案去誤導。 阿世良，你有冇聽阿袁離昌啊？即係佢接受呢個大紀元嘅訪問咧，其實佢就話啦，其實建制派一早知道自己輸到黐線嘅，但係問題就係冇人敢講真話，因為咧。如果跟你講真話，我哋係輸到咁癲嘅話咧，咁其實一定會俾人鬧翻轉頭。 就係你哋有過去做咩咧？你點解唔做嘢咧？ 嗱，呢個咧， 喂，其實袁利昌係咪呢啲枕頭裝修翻嚟？ 唔出奇，但係佢枕頭隔離嗰個都係傻傻地嘅。 我知 道收唔收到風嗰成 問題，就係因為傻先至容易收嘛。 大家當佢傻，講嘢就唔避忌啦，係嘛？ 跟住，唉，其實我都知道自己輸硬，唉，我都知道自己咧個我哋個黨咧今次大鑊噶啦，亡黨噶啦， 零席啊，零席啊， 係 啊， 啊，咁但係問題就係話你點樣你元芳咧？你所以你咪要喂。你咪只能夠揾阿劉澤基嗰啲人出聲交貨咯，係咪先？ 喂，大佬，你諗下啦，嗱，我唔覺得佢哋，我調翻轉諗喎。當文匯報頭版廣告吹谷呢個投票，我就知道佢哋係諗住自己有機會 有 機會贏。 係啊，你見到《東方文匯》《星島大公》起碼四張報紙啦，同埋呢個頭條， 仲有喂嗰四十幾個藝人出嚟 TVB 播嗰、那個人民日報、 啊、 人民網拍嗰段片咧， 係啊。 嗰四十幾個真係自己設咗 J 去入宮準備，點知清朝崩潰嗰啲太監一模一樣。 哇！嗰啲 真係噶，臨尾諗住抽一抽，點知抽著火水，真係噶。嗱咁，但係咧，我覺得你諗下，如果我當初我都係估六成投票率，真係，所以我都係燈神嚟噶，因為我都係話要二百五十萬人投票嘛。 我諗每次香港人都係咁嘅，你每次睇死香港人咧，佢都會俾你一個好大嘅意外嘅，其實 係。喂，我就話。做燈神是有原因的，就是因為大家不 保守， 我們對根據過去香港 的經驗保守 一個政治運動，一個 permanent failure 的政治運動的經驗，我們都不相信香港人嘛，我們這一代由八十年代民主派高山大會爭取八八普直選，一路民主基本法，一路六四，一路到現在，因為我們投年輕人到四十歲那段時間，那二十年是永恆地失敗的嘛，從政 其實你不要說什麼，其實我們過去這幾年，尤其是雨傘運動之後幾年，其實我們對年輕人都有些即覺得是很失望，尤其 是我們看現在的大學生每年都是的嘛，每年去到六四的表態他們都很冷漠的嘛，其實是你不記得嗎？其實你過去這幾年一是就很極端，一是就很冷漠，極端的就在民主牆貼這個香港獨立啊那些，但是你說中間已經沒有了中間派的，其實是過去這幾年如果一有政治覺醒的就是香港獨立啊，貼上民主牆啊這樣，但是大部分人都是不出聲的嘛， 但是有原因我告訴你，第二個他估計失當失誤是什麼呢？他將攬炒白票派和焦土派呢那個界票力量高估了， 是 這個在上一屆 幾多百幾 一百萬一百萬六 嘅計成之，我以為他已經收咗檔， 出翻嚟177，佢係界票機二號，但係咧佢比界票機一號仲叻啲，多廿幾票。但係咧，你見到今次白票得萬零票，已經大幅減少。嗱，你諗下，如果我成日都話嘅年青人嘅投票意欲係好受攬炒派、白票派、射落海派影響嘅，其實，如果佢哋嘅呢啲 KOL 嘅言論啊。是真的好像五年前雨傘運動失敗之後那個這麼大的影響力呢，那我覺得呢他們真的會打到去六成的投票率，少跌 5% 是很容易的，其實真的本來六成半跌到剩下六成是很容易的，即是白票派，但是我覺得他們都高估。第二就是什麼呢？雨傘運動之後你有沒有留意激進的年輕人運動是已經看穿了分化論的 技術，沒錯 連燈就是由膠燈分裂出嚟， 係啊，就因為 就係分化撚搞到呢個高燈、膠燈、膠燈都彎埋， 厭倦咗嗰種 cynical 嘅氣氛， 對嗰種 cynical 嘅永遠都係未開波就指向自己人嘅，即係打泛民就勇武過打共產黨嘅， 又人血饅頭啊， 係啦，呢種咁嘅諗法，呢啲咁嘅成個論述啊，你覺唔覺得勾曬咧？其實已經 啦，冇唔係已經係冇，你睇啲拉數字，其實你睇一個人咧， 冇 mileage 真係。 你睇容樂琪嘅 Facebook 見到嘅，其實佢係一直個拉數係一滴咁跌，其實以前多好多時候都係過百啊、過千啊咁樣，但係而家好少過一百啦，其實係。佢就係推呢一套啊嘛， 富人咯， 係 咯， 咪就係咯， 咪成日喐我咯， 係啊， 係嘛，係有機會入㗎啦， 係嘛。 但係我就係話，我都唔反駁嘅。我原因就係好簡單嘅， 必要 其實都大家都知道嘅啦。去到今時今日，我話俾你聽，即係等於馮檢基一樣。如果佢仍然走出嚟選舉，大家一擰住面就少嘅啦，已經係都根本唔會理佢講乜啊。所以我就話呢一套五年前 work 嘅模式佢唔 work， 所以造就咗呢個咁嘅局面。但係佢個 side effect 食曬係咩？你睇星期日嘅遊行，如果佢大舉拘捕呢個理工聲援嘅示威者係 work 嘅。星期日點解會有幾十萬人出嚟遊行？是一個連登的 連登兄弟 call 嘅啫，唔係民陣，乜嘢大台都冇。 新人嚟嘅，佢嗰個叫 swing 啊嘛。其實佢我今啱啱先同阿毛哥做完節目，咁佢話因為佢自己冇經驗啊，咁所以先至係臨時揾阿毛哥咧傍住一支前面咁樣一齊去幫手。佢揾埋岑子傑嘅，其實就係、是。咁即係咁樣樣噶嘛，而本身啊，佢見到咧人咁多嘅時間咧、原來差佬咧係通知咗嗰位即係組織者咧，就叫佢停，因為人太多喎。佢話原本佢係 apply 咗， 即係話警察嘅 assumption 就係我打殘你，我拉咗你千幾友，二百幾友告暴動， 你捉咁重係咁多， 你正正就喺佐敦油麻地發生，你喺尖沙咀紅磡集會，你班友敢出嚟咩？所以佢咪老屈，佢哋掟催淚餅咯，就係 呢個咪就係老羞成怒咯， 即係老羞成怒啫嘛。 坦白講，你話掟催淚餅、但唔係煙霧彈啊、煙霧餅啊、同埋掟磚啦呢兩樣嘢，前線邊一個記者影到？ 到而家 BBRB 都唔敢答啊！ 全部都係佢自己 Facebook 嗰度一面支持。 喂，你有佢唔會，佢有佢唔會攞片出嚟。 嗱，我成件事我睇得好清楚。 咁多警察喺度影。 四點半，我喺呢一個海旁隔離見到嘅。喂，如果係前，如果你話掟煙霧餅咧，只係會係前排嗰啲人掟嘅啫嘛。咁點解你嗰個催淚彈要掟喺人群中間咧？冇得退噶嘛？你係咪想死啊？係咪有人踩人啊？我呢個仲話專業執法離曬譜啊！根本就係、是。 我覺得咧，又係老羞成怒，講得啱啊！除咗區議，佢初初仲係串 Q 人話區議會之後民意逆轉，你就知味道。 系啊， 結果慘敗，所有撐警嘅都慘敗。 那個食海底撈嗰、那個極嗰、那個嗰、那個 生命麵包嗰、那個， 係啊， 人生高峰啦嗰、那個直情。 我咪話喂，呢啲人食得多海底撈，唔怪得而家啲差佬咧咁嘈。 喂，大佬海底撈都當上菜嘅，咪即係皇下為當美女一樣嘅啫，係咪？ 同埋唔係啊， 唔係即係暴龍哥揾翻邵音音出嚟，有咩分別？即係諗下，大佬嗰啲嘢就係大陸裏邊。嗰啲嘅即係坦白講，係佢賣嘅係一路食打邊爐，一路有人幫你收夾。喂，大佬呢啲叫 bad taste， 你問我。 係啊， 打邊爐係咩啊？幾個老友自己喺度興高采烈。 呢啲咧叫咩？ 唔係賣呢啲跪喺度幫你服務，幫你收夾呢啲咁嘅服務嘅大佬。 以前我讀大學嘅時候咧，都俾啲即係師兄教訓。其實你食呢啲咧，係食得濫就唔係食得好添啊，甚至乎係。 同埋食得 cheap 啊！ 你係貪嗰種，你係貪嗰種，即係叫做係好富啊，好飽滿嗰種感覺嘅啫嘛。又佢又講咩又又攤冰凍嘅啤酒啊，又海底撈，跟住然之後佢唔係淨係佢自己一個人自嗨，幾條友喺度和應， 咪同佢食海底撈嗰幾件咯，跟住去埋叫雞嗰啲咯。我話俾你聽，即係你諗下。對啲細路嚟講，係可能曾幾何時，佢哋都中意去深圳飲下喜茶。 係啊， 喂，大佬呢啲咁嘅嘢，我成日都話啦，就係、是、起嗰陣時就好似好掂咁樣，跟住你發覺話屌，原來都係全部都係 chemical 嘅嘢嚟嘅。 係， 跟住你發覺話頂嗰啲咁嘅湯底都唔知乜嘢溝出嚟嘅，滴滴香嚟嘅。 咁所以咪食到即係個人燥曬底咯，亂咁打人就係有原因噶嘛。 啊，鄧炳強都話佢哋燥啲啊嘛，食海底撈食得多咪燥咯。 咪係咯。 但係我覺得係咩呢？係佢哋嗰種期望落空啊！係由六月開始到而家，佢一路期望民意逆轉。好啦，跟住破壞完隧道之後啦，一路唔整唔通車，係等區議會選舉啊？點解香港人真係癲到咁咧？真係唔覺隻核爆都真係唔覺喎，一路撐落去。好啦，跟住你大一役，諗住拉到你班友驚，叫 shock and awe， 你仲唔驚？結果 shock 嗰個係佢啊，真係。你想想星期日的遊行我想明白了，我覺得那個人數30多萬人出來遊行，其實我想明白，我當報大數打個七折都20多萬人。 不是，你想想其實那些人是源源不絕未停過的嘛，其實那時候 是啊，流水式在來的，是、啊、 而且你不要看少這些呢，即你看到這麼快完，因為其實那條路線短，所以人去得快。路線短的遊行有一個好處，其實人多呢就其實 逼曬出路咯， 好快出曬，係好快 出路咯，係啊。 而事實上，本身個源頭嘅衝突咧，係在於咧，你見到近住尖東嗰條馬路咧，佢雖然封咗，但係佢就係唔俾你行。你一行出去咧，佢就兇你。佢揾幾條差佬咧，佢喺嗰個路口嗰度咧，就企曬喺度嘅，因為我見到嘅，就喺度兇你，就持曬槍啊咁樣樣嘅。其實就係見到你太多人逼出去咧，佢先至開槍啫嘛。 呢、這個咪就係已經係咩咯？根本就唔係人潮管制咯， 唔 係人潮控制咯。呢、這個就叫做復仇，我話俾你聽啊！ 點解佢哋會咁癲咧？亦都有第三個佢哋 unexpected 嘅原因，就因為中大理大事件令到香港人權及民主法案迅速通過美國國會參眾兩院， 所以變咗咧，我而家見到啊，阿所羅門於啊嗰個制裁六人組咧，有兩個就係前任同埋現任嘅警務處處長啦。 哦，呢個啱嘅喎，係 啊， 我覺得連秃鹰都應該擺埋落。 仲有梁振英添啊！ 啊，呢個就一定 梁振英係更加唔係，其實我都戥阿葉劉唔抵嘅，因為其實如果數嘅話，未必數到佢。咁雖然佢就唔係一個即係評論員咁簡單啦，但係問題就係話你見到呢啲咁嘅抗爭背後，即係用警暴背後，邊個喺民間嗰度不斷製造撕裂， 煽動呢種 不斷咁樣樣喺度製造嗰種叫做鬥爭式。 但係而家聽講話文匯大公記者入唔到警咯喎， 係咩？ 係啊，就呢個親共富豪私人飛機入唔到警之外， 抵死啊！ 係啊，反應好強烈啦，反制措施就嚟出台啦。我哋休息一陣， 好， 記住 FPS 262964 我減緊肥噶，我減緊肥噶。好香，好香，真係好香喎！ 蕭生，你要唔要試食啊？ 食唔食？食唔食？食唔食？食。好食，真系好食。 各位，而家咧就係夜晚黑10:30，咁咧我咧就喺呢個天后嘅興發街、清風街一間叫做陪著你走甜品。咁啊特別嘅地方係咩呢？就係、是、咧大家記住啦，佢有一個叫做抗催淚煙茶。咁啊成分咧就係、是、由呢個嘅沙參、百合、麥冬、菊花、甘草、冬桑葉，咁咧就係、是、吸得催淚煙多嘅香港人咧。因為已經發了成超過10,000發了，所以就記住這個是陪著你走甜品的一個名物。大家看到我前面呢，哇厲害了，這個就是最出名的叫做仙草白八寶，這個就是叫做銀杏雪耳圓肉，這個大家都知道啦，看到真的很想吃，就是芒果 waffle， 這個是原味 cream brulee， 這個呢就是叫做死啦 ！Oreo 綿綿冰，咁咧就係、是、我叫曬咁多樣啦。咁大家記住呢、這個興發街、清風街嘅陪著你走甜品，有80多樣嘢食嘅，其實食完之後包你可以咧，每個月每一晚嚟咧都有唔同嘅甜品。大家記住啦，夜晚黑咧就開到12:00嘅呢度，咁啊食完飯出邊天后。的電器道呢很多食肆呢串燒啊泰國菜乜都有，咁食完之後呢最好就行過嚟，由天后地鐵站過嚟3分鐘，記住陪著你走甜品。